坐在岸边看着夕阳，让我想起你，暖暖余晖，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。感谢你啊，举起了我金色的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。